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三拍子的圆舞曲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这些曲子可能是圆舞曲居多，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也是刚刚知道202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每年的新年音乐会呢，有一个环节可能很受关注，而且大家都期盼着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一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展现，就是在每一年新年音乐会的舞蹈环节。那今年也就是马上要进行的202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呢，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1001夜在这里就担任了作为舞蹈环节的音乐，就是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1001夜圆舞曲。2022年的1月1号，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将和维也纳爱乐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2022年的维也纳爱乐的新年音乐会。那2022年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决议之后产生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那为了纪念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以及奥地利加入了这个公约30年呢，那新年音乐会这次的舞蹈作品是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选择的呢就是美泉宫还有西班牙奇术学校作为拍摄地，而外景部分的舞蹈的表演呢，历来都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所以呢，这两个节目呢，其实在9月份就已经拍摄完毕。那在这里揭晓，就是当中去使用的就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1001夜。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为快。 分享的这一则消息呢，是在202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舞蹈部分将确定的曲目，就是小约翰施劳斯的圆舞曲1001。那说到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呢，有人说啊，几十年了，究竟哪一场才是让人觉得最值得珍藏的呢？其实每一场都有它的不同的热点，比如说在1987年的时候，卡拉扬唯一指挥的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还有人说在1989年的时候，克莱伯他也是第一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一场的全场录音也是被许多人疯狂的在抢购和收藏。那今天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也回到那一场音乐会当中来聆听被很多人收藏的这一版在1989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录音。 耳边是加速圆舞曲。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说1989年小克莱伯这一次非常值得珍藏，而且也被很多乐迷来抢购呢？因为小克莱伯他是一位很挑曲目又很少登台演出的指挥家，他也是柏林爱乐在卡拉扬辞职以后第一位想找的指挥家，但是呢他却不屑一顾。不过他却意外地答应了这一年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演出这么亲民的曲子。他从来都是不接受访问的，而且呢也是很逃避他被当作明星，所以他的录音作品是很稀少的。这份现场的演出能够被录下来，是被很多爱乐者喜出望外的。所以今天呢，挑选来挑选去，我也特别希望把这场音乐会当中的录音送给你。耳边这一首叫做《农民波尔卡》。一到冬天的时候就特别爱翻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的录音。那今天特别和你分享的呢，也是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亮点，还有呢就是回顾1989年这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会，是由卡洛斯克莱伯小克莱伯他来指挥的。那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呢，也是被很多乐迷来珍藏的。有的时候我特别爱看，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他们演出的施特劳斯家族这些曲目的名字，我觉得真的好有生活感。像刚才的农民波尔卡，我们也听到了乐团的成员们他们在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呢耳边的这一首，你知道吗，充满了温暖感的，让人觉得好像就坐在火炉旁，大家围坐在一起。这一首就叫做和我们一起在家圆舞曲，好玩的名字吧。 乐会当中的舞蹈环节采用的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1001夜》，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从这里开始的。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年，就是在1989年的那一场由小克莱伯来指挥的那一场非常珍贵的音乐会。马上回来，永恒的魅力就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等你回来哟。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歌剧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第二时段欢迎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呢，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都是来自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将要演出的和曾经演出的曲目。那在2022年的1月1日呢，这是由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加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是202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那在一定会全球进行直播的，我相信很多乐迷朋友也在等待了。那在2022年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年份当中呢，舞蹈作品会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那在美泉宫还有西班牙的奇术学校是作为舞蹈的拍摄场地的。那在舞蹈环节也是选择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1001夜》作为背景音乐。那还有呢，就是外景的镜头选择了美泉宫的凯旋门还有花园作为拍摄地，由维也纳国家芭蕾舞团的10位舞者在进行表演。还有呢，就是他的编舞是马丁·施莱普费尔，他是首次担任新年音乐会的编舞的。设计师呢是由阿托尔·阿贝瑟，在2019年成功亮相以后呢，这次是他再一次担任芭蕾服装的设计师。关于这些呢，都是我们挺期待的，是在明年的1月1日我们都会看到也会欣赏到，这也是在每年的音乐盛会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音乐会呢，其实我也特别选择了就是在1989年由小克莱伯第一次执棒维也纳爱乐团他们带来的这一场著名的音乐会。 这一段叫做高贵的匈牙利人快速波尔卡。其实波尔卡真的好多，圆舞曲也有好多，约翰施劳斯家族他们的圆舞曲作品应该说是太多了，每一年大家都觉得哎，好像好多还有没有听过的，这每一年都在听新年音乐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曲目啊？其实那个时候像这样的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在克拉普芬森林，法兰西波尔卡。便是著名的蝙蝠序曲。1989年金色大厅迎来了继87年卡拉扬之后又一位重量级的大师，就是卡洛斯克莱伯。这位以擅长赋予音乐戏剧性变化，而且指挥时既肢体语言是非常流畅优雅而著称的指挥家，为大家带来的一场和1987年卡拉扬那场并肩齐名的音乐盛会。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的一些曲目。Thank you. 1989年的那场音乐会固然是很多乐迷们非常倾心和收藏的值得珍藏的这样的音乐会，但是呢耳边我特别选择了这样的一版蓝色多瑙河，是来自于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他们带来的。那这样的童声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天籁的感觉。